攻读罗马书第一章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，蒙召做宗徒，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。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，是论及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，按至圣的神性，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，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。借着他，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，为使万民服从信德，以光荣他的圣名。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于基督耶稣的人。我保禄，只属于一切住在罗马为天主所钟爱并蒙召为圣徒的人，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首先，我应借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天主，因为你们的信德为全世界所共知。有天主为我作证，即我在宣传他圣子的福音上全心所侍奉的天主，可证明我是怎样不断在祈祷中时常纪念着你们，恳求天主，如果是他的圣意，赐我终能有一个好机会到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我切愿见你们，把一些属于神性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为使你们得以坚固。也就是说，我在你们中间，借着你们与我彼此所共有的信德，共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愿告诉你们，我已多次决定要往你们那里去，为在你们中如在其他外邦人中一样得到一些效果。然而直到现在总是被阻延，不但对希腊人，也对未开化人，不但对有智慧的人，也对愚笨的人，我都是一个欠债者。所以只要由得我，我也切愿向你们在罗马的人宣讲福音。人因信诚义方可得救，我绝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，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。正如经上所载，一人因信德而生活。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发现在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，使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。因为认识天主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，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的。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，他那看不见的美善，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，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，以致人无可推诿。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，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，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谬绝伦的。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，他们自负为智者，反而成为愚蠢，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改归于可朽坏的人、飞禽 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。因此，天主任凭他们随从心中的情欲陷于不解，以致彼此建筑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们将虚妄变作天主的真理，去崇拜侍奉受造物，以代替造物主。他是永远可赞美的，阿们。因此，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的情欲中，以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放弃了与女人的顺性之用，彼此欲火中烧，男人与男人行了丑事，就在个人身上受到了他们颠倒是非所应得的报应。他们既不肯认真地认识天主，天主也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，去行不正当的事，充满了各种不义、毒恶、贪婪、凶残，满怀嫉妒、谋杀、斗争、欺诈、乖戾，任凭他们做缠棒的、诋毁的、恨天主的、侮辱人的、高傲的、自夸的、挑剔恶事的、忤逆父母的、冥顽的、背约的、无情的、不慈的人。他们虽然明知天主正义的规律是凡做这样事的人应受死刑，但他们不仅自己做这些事，而且还赞同做这些事的人。